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首播，凌晨1点到2点重播。我是云云，让我们用经典唤醒耳朵，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我的家庭真可亲姐妹的有安详，兄弟姐 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云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会对上个世纪90年代热播的电视剧《我爱我家》还有些印象吧。它讲的是北京的一个普通的六口之家，发生在家庭邻里之间各种逗趣耍宝的生活故事。而其中的主题歌也很好听，由戴娆演唱，回顾一下。 你是我记忆中忘不了的温存，你是我一生都解不开的疑问，你是我怀里永远不懂事的孩子，你是我身边永远不变心的爱人，你是我迷路时身边的一个吻，你是我爱你时改变不了的天真，你是我愿你时刻在心头上的皱纹，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歌坛曾经刮起过一股西北风，高亢豪放的歌声，昂扬的生命激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那时候呢，也涌现出不少豪放派的女歌手，比如航天琪和范琳琳。下面我们就来听航天琪演唱的《黄土高坡》和范琳琳演唱的《信天游》，这两首歌可以说是当时西北风时代的代表作。 我家住在黄土高 动人划桨开大船是歌手傅笛生的老歌，采用的是劳动号子的风格，歌词非常励志，寓意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互助的精神。 一只猪羔也南渡黄洋海，众人划桨游，开动大帆船，歌笑如夜，若不经风雨，百里森林游，并肩奈随寒，奈随寒，一家十十家百，百家千千万，你家我 一起来听一首戴军演唱的《阿莲》，这是戴军的成名曲。之后呢，戴军成了一位出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人们好像也逐渐淡忘了他曾经是一位歌手。只有当《阿莲》再度唱起时，才猛然会想起，这是戴军唱过的歌。也把这首《阿莲》作为这一时段《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我是云云，稍后下一时段继续来听老歌。 阿莲，你是否能够听见这个寂寞日子我唱不停的思念？阿莲，你是否能够感觉这虽然相隔很远却隔不断的一份情缘？阿莲，你是否能够想起记忆中的夜晚我们相约又相伴？阿莲，你能不能够接受那个从前的我再让我回到你的身边？我停留在一个人的世界，于是懂得了什么是孤单。我多想找回最初的爱，阿莲，在我睡梦里忘不掉的是你美丽的脸，哦哦哦，你温柔的眼。寂寞日子我常不停的思念，阿莲，你是否能够感觉这虽然相隔很远却隔不断的一份情缘？阿莲，你是否能够想起记忆中的夜晚我们相约又相伴？阿莲，你能不能够接受那个从前的我再让我回到你的身边？我停留在一个人的世界，于是懂得了什么是孤单。我多想找回最初的爱，阿莲，在我睡梦里忘不掉的是你美丽的脸，哦哦哦，你温柔的眼。我停留在一个人的世界，于是懂得了什么是孤单。我多想找回最初的爱，在我睡梦里忘不掉的是你美丽的脸，哦哦哦，你温柔的眼。 个春天，1039俱乐部在新西兰独家包岛等你来。除了在斯利珀岛体验原住民生活，我们还约您参加童话小镇的金秋狂欢节，拜访纯净的中土世界。咨询电话400-606-1039。 The weather。 周一零点到周三24点，全市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生效。在此期间，扩散条件不利，有持续雾霾天气，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呈逐步下降趋势，请尽量待在室内，外出务必做好健康防护。此外，预警期间相关车辆禁止上路行驶，请司机朋友自觉遵守。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多云见晴，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多云转晴，有轻雾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首播，凌晨1点到2点重播。我是于允，让我们用经典唤醒耳朵，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欢迎继续收听千年阙歌，我是于允。原野牧歌是陈美玲的成名曲，轻快的旋律，动人的歌词，让人心生美好。虽然有很多歌手像毛宁、陈红、姚贝娜等都曾经演唱过它，但是都不及陈美玲唱得那么动人，那么美。 辽阔草原，美丽山岗，群群的牛羊，白云悠悠，彩虹灿烂，挂在蓝天上。有个少年手拿皮鞭，站在草原上，轻轻哼作草原舞歌。 山岗，群群。 最远的地方在哪里？我将答案抛向蓝天之外，落在你心底。如果你的爱总是你像星星，你说你爱我，我怎么能跟得上你？ 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之外，直到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曾流行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韩宝仪演唱的《你潇洒我漂亮》，歌词简单又直接，这是一首反映男女爱情价值观的情歌。 女人爱潇洒，男人爱漂亮，不知底不缺底就迷上你。我说你潇洒，你说我漂亮，谈恋爱说情话的甜蜜。

的梦，说这个世界对他这样的不同，他渐渐忘了我，但是他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他给的永远不重。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首名为《摇太阳》的流行歌曲曾唱遍了大江南北，由芳芳演唱。如今再听到这首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广州流行乐坛的那种快节奏感和当时原创歌坛的多姿多彩。 摇来摇去，摇碎点点的金黄，伸手牵 再度赴真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翻，披 行到经典，牵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寻回。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要和您说再会了。节目的最后，再让我们来听一首姜育恒演唱的《从不后悔爱上你》。我是于云，感谢您的收听。隔天之后的周三凌晨一点到两点，邀请您继续来听老歌。 你为我流过多少泪，我怎么忍心离开你。如果誓言会变冷，我就像天边的流星，若非前世曾见过你，就可能来生要继续。我点一盏灯，让每个夜都那么真，从不后悔爱上你，不管路有多崎岖，谁也不能放弃，不管遇到多少风雨，从不后悔爱上你。珍惜，就算回到从前，我也一定还要再共赴连曲。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